北京时间13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声天地。 陶阳子幼年丧母，在舅舅的养育下长大。陶阳子误打误撞地学会了下棋，而这小小的棋盘和棋子竟然贯穿了他跌宕的一生。欢迎收听小说《黑白》，演播徐平。 陶阳子走向竹园，沿着竹园边绕过青塘，在竹园间的小路前，他看到任丘站在一块嵌在塘水里的石上，伸手抓着水上长着的青莲，他的头上盖着一片荷叶，脚边搁着两个剥开了莲子的莲蓬。任丘转过脸：“你下完棋了吗？有意思吗？”看着走近的陶阳子，陶阳子说：“我输了。”任丘显然没有觉得输赢有什么意思。我不叫你下棋吧，你偏下，你以后还下吗？ 下。 陶阳子咬着下嘴唇说。任丘看着陶阳子：“哼，你到底是小孩，输一盘棋又输不了任何东西，看你倒像是要哭的样子。”“ 谁说我要哭了？” 其实刚才看到任守一走过来，而方天琴不让他收棋的一瞬间，陶阳子真有一点要哭的感觉。“过来过来，我摘了两个莲蓬，都还没有熟呢。看准那个大莲蓬，肯定长熟了，我就是够不到。”陶阳子跳到塘水边的石上，伸手要去抓那个莲蓬，任丘却拦住了他：“哎，还是让我来，我就要自己抓到他。哎，你拉住我。”任丘让陶阳子拉住他的一只手，用另一只手伸出去够莲蓬：“你抓紧了啊，别让我掉到水里去啊。”任丘几乎整个身子都倾向水塘了，陶阳子怕一只手抓不紧，便用另一只手臂去挽着任丘的身子。任丘伸手够着了莲蓬的边缘，他一笑，莲蓬在手指尖划开了。他连够了几下，莲蓬只是摇着头。任丘的手与身子也在陶阳子的感觉中晃动，陶阳子使劲抓紧了，便觉得任丘的手小小的软软的，他的身子溢着一点水与莲子混着的清香。任丘用力而红润了的脸与头上青绿的荷叶帽色彩分明，陶阳子第一次生出了对异性的感觉。任丘终于把那个莲蓬抓到了手上，他回身站直了，依然在陶阳子的臂弯中拨开了莲蓬，从里面挖出了莲子，把莲心摘去，第一颗自己吃了，第二颗放进了陶阳子的嘴里：“ 你吃吃这一个，有点熟了，蛮甜的，我就喜欢吃 甘甜清香的东西。他们就在这块不大的石上站着，任丘不住地剥一颗莲子放在自己嘴里，再剥一颗莲子放到陶阳子的嘴里。这时那边屋里传出悠悠的胡琴声，任丘说了一句阿爹回来了，就跳到路上去往家里跑。跑了几步回过头来对陶阳子说， 小黑皮就想下棋赢人家，你以后一定要赢了他，别让他生气。 陶阳子走进竹园里的小路，低着头独自回常家楼去。胡琴声在乡野里流动着，悲凉而悠长。小镇上在传说，京城被辫子军占了，辫子皇帝又登基了，传到小镇来的消息总是滞后的。没传多久，又传辫子军被赶走了，连着辫子皇帝都被赶出了皇宫。这天，私塾里程老夫子在叫人念书，陶阳子有几天没去竹园里边了，他想到辫子军的事，不知怎么想着了人手一，就没有听到程老夫子在叫他。程老夫子大声地叫着陶明谦，并问他，你说的是什么？陶阳子老老实实地回答，我没听到。于是陶阳子被叫到桌前去，程老夫子让他把手伸出来，用戒尺打手心。你舅舅家收养你，你就应该努力，不说对得起舅舅，人生于世立身为本，不好好读书将来如何自立？你不能永远寄养在人家呀。程老夫子打一下手心训斥一句。陶阳子向程老夫子走去的时候，他看到方天琴拿一块抹布在擦屋里的门框。方天琴本来在屋里做事，像听到程老夫子要打陶阳子才过来擦门框的。陶阳子不知方天琴为什么不在任守一家里，又如何到私塾里来做事了。戒尺打在手心上，中间一团红肿起来，火烧火辣的。陶阳子这一刻心里的难堪更胜于他的手疼。程老夫子责罚学生的时候都要叫学生喊，我专心致志了，我一心一意了。可是陶阳子看着方天琴只是咬着牙，于是又多挨了几下。一般挨了打都会立壁角，就是面朝墙角。陶阳子走到前面的墙角，就在方天琴身边站着。程老夫子叫他转过身来，你到底在想什么？是不是在想着下棋？陶阳子想摇头，可他确实是想着了任守一。程老夫子既然知道他下棋，自然知道他是程守一那里下的棋，他就没有应声。小镇上公推任守一与程老夫子是最有学问的人，镇上人习惯于读书上的事儿找程老夫子，因为他中过举人，而家居上种种杂事便找任守一，他琴棋书画阴阳八卦都通晓。程老夫子说着，古人云，义小道也， 197，奇嘛，古人很明白的说是小道。什么是小道？义有什么用？能明理，能生计，能立身，能救国。义是古人云，诗礼弥风，唯其事也。迷在棋里面的人，消磨了多少大好光阴。只有学问才是大道，学问才是安身立命的大道。我知道镇上就有这么一位，原也曾是学问人，但弃了大道，行小道，迷在了棋里，便行事偏狭，无所作为。程老夫子正说着，偏偏方天琴擦到窗边，就在陶阳子身后低声地说，你不敢去和我下棋了？陶阳子想说话不敢说，只是头动了一动。程老夫子说， 你摇什么头？我说的不对，正是孺子不可教也。我看你还算聪颖，只恐迷入小道，无法解脱。怎么能离开真正的学问，跟着人辫子做无用功？擦窗的农家小孩，你过来。方天琴，你在辫子老爷家做事，你说他是怎么看学问的？ 学问？方天琴似乎不明白这个词儿，他抓着块抹布，大摇大摆走到台前，应着老夫子的话，他说你的学问不知变通。程老夫子突然脸涨得通红， 混账！ 不知道是骂方天琴还是人手一。方天琴被骂了，并不在乎地退到陶阳子后面去。 不知变通，他才不知变通。天地玄黄，宇宙洪荒，世道在变，世风在变，他一条辫子都变不了，又能变得了什么？变通之理是求稳实，而荒谬之人总在不停地流荡，连根都没有。 程老夫子摇着头，只顾说着，颌下的山羊胡子晃动着。方天琴在陶阳子身后轻笑了一下，陶阳子感觉他在笑，回过头去，却看他一本正经地擦着窗子，似乎一点不明白程老夫子为什么生气。陶阳子看着程老夫子吹胡子瞪眼的样子，也想笑一笑，只是手心上这会儿更疼了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小说黑白。 这天放学了，陶阳子走过竹园与青塘间的小路，他看到石桌依然，却没有看到在对弈的人手一，任秋也不在。再走近看，正对院子的屋门紧闭着，挂着一把长锁，不知他们到哪里去了。陶阳子很想念这一对父女，他幼小的心灵里除了母亲和小舅，再没有其他人比他们更亲近的。陶阳子正站在石桌前呆想，方天琴突然从眼前冒出来，手上捧着两个木质围棋盒。陶阳子问得有点没头没脑，他们没走？ 方天琴明白他的话，当然走了，远走了，带了不少东西，逃难似的。他们还回来吗？ 不知道。 任老爷把东头单独一间给我住，让我打扫院子，还把这副棋留下，给你和我下。 你还敢不敢下？ 下。 方天琴在石桌上铺开棋盘，棋盘看上去像布的，能叠两折成四片，摊开来却又像厚板子一样，棋子敲落上去还有隐隐的木声。陶阳子看着他，有一种迷惑般的感觉。他这几天还是想着棋，做梦的时候还出现过这一盘棋，上面摆着黑白棋子。陶阳子伸手去开盒盖，方天琴却把手伸在棋盘上说：“慢点。”这手势是程老夫子的习惯动作，才一天他就学会了。 你的棋是下不过我的，我和你下是帮你掌棋，可要点彩头。 什么彩头？ 就是赌资。 什么赌资？ 你怎么什么都不懂？就是输了的人要给赢的人钱。 这不好。 你赢了也一样得钱，谁叫你输嘛？ 他们为此缠磨了一段时间，陶阳子还是扛不住下棋的诱惑，就说好吧。他心里想，就是自己赢了，也不会要他的钱的。 嗯，这盘你拿了白棋，下一盘你可以拿黑棋，黑棋先下。 我就拿白棋。 那是你愿意的哦，我可说好了，黑棋总是要先下的。 你先下吧。 他们开始下棋，这一次也许是要有彩头了。方天琴下得很认真，不像第一盘棋下得那么快。陶阳子还是规正地摆着棋形，方天琴已经知道了陶阳子的弱点，落棋碰靠着纠缠着，陶阳子小心翼翼地挡着，围着白棋的空。这一盘棋白棋还是被黑棋吃了一些，对丢棋陶阳子并不在意，他的白棋多少在棋盘上围着了一些空。方天琴说：“给钱吧。”陶阳子看着棋盘，简单数了一下空，明白自己又输了。他掏出钱包，一个布缝的小袋子，从中掏出一个铜板来，这是小舅给他的零用钱。每半年一次，小舅去江北陶家取陶阳子的生活费。小舅把取来的钱交大舅时，总会留一点零钱给陶阳子用。方天琴捏着那个铜板放在手里转着，看着陶阳子，眼光黑亮亮的。陶阳子只顾低下头去看棋盘上的白空，他也并不在意那个钱。在舅舅家还是吃得饱的，他用不着钱，钱从他手中拿出去还是第一次。他这初次用钱用得好像并不那么正正当当。小镇的时光似乎流得很缓慢，但总是在流动着，一天又一天，一年复一年。小镇除了店铺里多了一些煤油灯、火柴等洋货外，人们的习俗几乎没有什么变化。陶阳子的生活也像这流动的时光，他一天天的长大， 依然每天去私塾念书，去人家院子的石桌前下棋。几年就这么过去了。陶阳子也记不得他与方天琴到底下过多少盘棋了。每盘棋总是方天琴执黑棋进攻，陶阳子执白棋为控。开头黑方总会吃掉白方好多子，慢慢的白方虽然依旧会丢子，但丢的少了，有时也会吃掉一两个黑方的无理棋。这是方天琴与陶阳子下棋不变的格局。陶阳子喜欢控，方天琴喜欢子，陶阳子就丢了子也要拦控，方天琴是想方设法吃子来破控。随着棋力的增加，陶阳子的围控防御的办法越来越多，就是外层的子被吃了，他也能在内层再拦起一道防线。方天琴的吃子进攻的手段也越来越多，找着机会便冲入白控，回头再歼灭身后的白子。当然方天琴在子上是谨慎的，他也怕随便投进白控的黑子被围吃掉。就因为他很看重子，陶阳子尽量拓宽着白控，他们每一盘棋都下得很用心。对方天琴来说，赢棋就能赢到钱，赢一盘棋就可以去买一块烧饼吃。他家境贫寒，自小不饱，就去别人家干活，开始只管一天三顿的吃，到后来才有一点钱做酬劳。钱来得不易，于是那些干活赚的钱便积攒着，一分一厘都不会花出去。只有与陶阳子下棋赢来的钱，他觉得是白来的财，可以买一块烧饼或一根油条吃。 小说黑白塑造了多个人物形象，也像围棋子一样有黑有白。陶阳子的两个老师周老夫子是黑，与人为善但固执保守，任守一是白，佛道兼容半生漂泊。陶阳子的两位女友任丘为黑，简朴自然但有时落俗，梅若云为白，如天仙下凡，惊鸿一瞥。两位棋坛高手方天琴是黑，机敏强悍，急功近利。陶阳子是白，天人大气，物在心头。此外还有与陶阳子结为人生伴侣的阿山。对小说中的人物，楚福金自己喜欢陶阳子，因为他的棋风注重大局，故天下莫能与之争。小说《黑白》由一级作家楚福金所著，本书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，演播徐平，编辑张璐。两个表兄将陶阳子下棋赌钱的事儿告诉了大舅，大舅会如何处理？小镇上出现了逃难的人，大舅对此有何不同的看法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《黑白》。黑白，描写了棋手陶阳子从民国初期到抗战胜利几十年的跌宕人生。故事围绕着陶阳子与围棋息息相关的生活展开，通过个人命运再现波澜壮阔的历史。作者楚福金表示，故事中的人物与情节都是虚构，唯有围棋的各种招数来自他与棋友的实践。书中展示出的围棋招数让人眼花缭乱，瞠目结舌。楚福金表示，其实这部小说不是围棋教材，